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34集，韩府内幕。韩辉是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，身量不高，说话举止都很柔和有礼。他听说幼弟早夭之后，就从国子监请假赶了回来。如今韩芳和林氏都不能理事，里里外外的丧事事宜基本都是他在仆从的帮助下料理的，一天下来也是面容憔悴，两眼通红。韩早是韩家幼孙，本该金贵无比，怎么我看令祖父祖母脸上却殊少悲戚之色？ 儿孙不言长辈之过，这话本不该由我来说，既然大人问起，我也只好如实相告。祖父与祖母他们不喜欢我母亲，所以连带的对小枣颇为冷淡，相比之下他们更疼爱的是我大伯父那边所出的堂弟。 你祖父祖母与你父亲关系如何？ 据我观察，似乎也只是平平而已。 韩早当日出发去宫里的时候，是谁负责护送的？ 我在国子监走读，平日里多是由我送小枣入宫，但那一日正好要巡考，所以当天我很早就起身先行返回国子监了，改由小枣的书童送他入宫。 哎呀，这事儿说起来都怪我，若是我那一日像往常一样送他入宫，说不定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。 你与韩枣的感情很好吧？ 是，我比小枣大了十来岁，他可以说是我看着长大的。平日里因为府里其他人都不大喜欢小枣，他总喜欢缠着我一个。 谁不喜欢他？ 我祖父祖母长房那边的人都不大喜欢小枣，我母亲虽然对小枣溺爱异常，可是她…… 韩辉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摇摇头苦笑。韩枣的书童可在？ 在的，只是小枣出事之后，他就被我母亲命人关到柴房，不让给吃的，还是我偷偷给他送了一些，不然他早就饿死了。不过他现在被我母亲的人看守着，二位若想见他，能否先去见见我母亲？否则若是我母亲怪罪下来，我怕我担当不起。 汪公公做事什么时候还要问过不相干的人？若说是韩芳，他还要给几分面子，毕竟人家曾经担任过成化帝的老师，但对于林氏，他却没有那么多的好脸色了。 哼，无知妇人，我等奉命查案，岂容他说三道四，不必见了，你直接去将那书童提过来见我们就是。 汪公稍安，林氏乃韩早之母，又是韩少妇的夫人，我们去拜会一下也是应当的。汪直白了他一眼，没有表示反对。韩辉算是看出来了，眼前两位大人，汪太监身份更高，但查案的时候却是以唐范为主。他对唐范感激地笑了笑。 那二位请随我来。 在韩辉的带领下，唐范和汪直来到二房主的正屋。韩芳听说他们来了，抱病起床接待了两人。他也确实面色苍白，带着病容。 我儿惨死，圣上开恩下令调查，二位辛苦了，我实在感激不尽。 他们跟着寒暄客气两句，唐范就问起书童被林氏下令关起来的事情。 唉，说来惭愧呀，卓京当年嫁给我之后吃了不少苦头，我那时候承 日忙碌不休，也顾不上关心内宅之事。等到发觉他郁郁寡欢，以至于性情偏激时，已经有些晚了。幸好后来有了君吉，又生了阿枣，卓金这才渐渐好了许多。是我有负于他呀。 君吉就是韩辉的字。如此说来，尊夫人与家中女眷的关系似乎不是很好。 是因为往年恩怨，卓清与我母亲和兄嫂皆有些局语。 看来之前汪直所说的关于韩家的事情全都是对的。从韩芳和韩慧的话里，唐范不难勾勒出一个性情偏狭的妇人形象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正因为跟林氏有怨的人实在太多，所以若是其中有人为了报复他对韩早下手，那也是不奇怪的。我们想先见见那个书童。 卓金就在后面堂屋养病，待我先去与他说一声，二位稍等。 一件小事，他本来自己可以做决定的，却说还要先问过妻子。爱之深，怕之切。林氏虽然跟韩家其他人关系不好，却得韩芳真心相待，至今也未纳妾，也算是有舍有得了。既然已经来了，我们便与韩少府一道去探望一下尊夫人吧。 也好。 几人来到后面的屋子，韩芳问外头的婢女， 夫人可在？ 婢女应道， 夫人正在里面歇息。 话刚说完，里头便传来一声询问， 谁在外面？ 婢女忙掀起帘子往里头说话， 嬷嬷，老爷来了，还有几位大人，说是要问问早少爷的事情。 过了一会儿，里头回应道， 请进。 唐范他们跟在韩芳后面走了进去，绕过屏风，就看到一名中年妇人半躺在床上，正要掀被下床，旁边还有一名老妇在服侍。韩芳连忙上前阻止道， 你身子不好就躺着吧，这位是西厂汪公与顺天府唐推官，他们奉陛下之命前来调查阿枣死亡的案子，想见见阿枣的书童。 夫人若是身体不适就不必起身了，我等只是过来问候一声。林氏虽然三十多岁了，却还风韵犹存，姿色容貌皆是上上之俊，也难怪这些年来韩芳对她一直倾心不已，只是面色略带病黄，眉间有股阴郁之色萦绕不去。 为了我儿的事情，有劳两位大人奔波，实在过意不去。 林氏说道，言语还算温和得体，却见他忽然看见了站在韩芳身后的韩辉，面色倏地一变。 谁让你进来的？ 林氏对着韩辉厉声喝道， 宣娘。 林氏理也不理他，只死死盯住韩辉，怨恨地道， 出去，听见没有？你害死你弟弟还不够，又想来害我了。 韩辉手足无措。 娘。 林氏尖声道， 我没你这种儿子，那天你明明可以送小枣进宫的，为何没送？你是故意的对不对？你想着让小枣死了，你就是二房名正言顺唯一的儿子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得太美，我没生过你，你找那老钱婆去，是他让你来韩家的，你去给他当儿子去。 韩芳见他越说越不像话，忍不住喝了一声， 玄娘。 林氏喘着粗气，情绪瞬间崩溃，捶着胸口又哭又叫。 小草，小草，娘的心肝，你死得好惨啊！谁那么狠心要害你？是周氏还是王氏？你给娘托个梦啊！ 等娘给你报了仇，娘就下去陪你，我的儿。 妇人那尖利的哭喊声直刺耳膜，令唐范也忍不住皱起眉头。汪公公更是早就受不了了，直接丢下一句不知所谓，转身就甩袖出去了。韩辉连忙跟在他后面避让出去。唐范没办法，看着韩芳在那里细声劝着妻子，慢慢的将他劝得消停下来，也没有再问什么，转身就出去了。唐范出了里屋，就看见汪直等人都站在院子里，韩辉正在给他又是作揖又是赔礼。见了唐范出来，韩辉冲着他就是一阵苦笑。 还请大人见谅，自从几年前开始，我那母亲的精神便有些不太好，有时候忽然之间受到刺激就会发作起来，六亲不认。 从他的笑容可以看出来，韩辉平时一定也受了不少罪，而且刚才林氏说的那番话实在是戳人心的很。虽说是受到刺激口不择言，但那些话总会包含几分下意识的真心吧。养母竟然是这样看待自己的，韩辉心中真不知作何滋味，连唐范听了都忍不住为韩辉感到不平呢。从方才林氏房中那些婢女嬷嬷小心翼翼的表现来看，平时林氏估计也没少这样发作，脾性极差，动辄就摔打东西。如果唐范没有猜错，这应该是林氏嫁入韩家之后日夜压抑才生出来的病症。韩芳觉得有愧于妻子，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让着她。唐范问韩辉，他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？果不其然，韩辉道， 我也不大记得了，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就这样了，母亲觉得我是祖母强塞给她的，所以很不喜欢我，直到小枣出事这种情况才好了许多。不过前几年因为姑姑的事情。 他迟疑了一下，看了唐范他们一眼，没有再说下去。怎么不说了？ 这其实也是我那母亲在捕风捉影。我祖母的侄女儿，也就是我父亲的表妹，守寡之后便来京投靠我们，客居在韩家。我祖母曾经想让我父亲休了母亲，然后娶她为妻，不过我父亲拒绝了。 唐范点点头，这事儿他已经听汪直说过了。然后呢？ 我父亲不愿意纳妾，我那位周姑姑也不愿意委身当妾室，所以这事儿就没人再提起了。可不知怎的，被我母亲知道了，结果到周姑姑那里好一通闹，闹得周姑姑当时羞愤交加，差点寻死。 因为那件事，我母亲的性情越发偏狭，对小枣也多有约束。因为周姑姑对小枣挺好的，小枣也愿意和她玩，但我母亲知道之后就严令禁止小枣去找周姑姑，也不准她去我大伯他们那边的院子。 这说起来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家事，韩辉也越说越不好意思，尤其这些谈论的对象又都是他的长辈。 大致便是这样，总而言之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母亲如今越发受不得半点刺激，总觉得别人对她不怀好意，现在小枣一死，她就更加敏感了。 韩辉脸上露出难过的神色。唐范拍拍他的肩膀，难为你了。 哎，没什么，二位大人不是要见小枣的书童吗？我带你们过去吧。 韩枣的书童叫小高，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字还是韩枣起的，他比韩枣大不了几岁，被关了几天就已经受得行销鼓励，见了韩辉便激动得热泪盈眶。 大少爷您可来了，小的是冤枉的，小的没有惹二少爷，求求您帮我向夫人说说情啊。 韩辉安慰他， 我知道，你别着急，夫人这两日身体不好，我们都不敢去刺激她，你先委屈一下，在这里待几天，我会让他们多给你送些吃的来，等夫人心情平复一些就没事了。这两位是朝廷派来的大人，为了调查小枣这桩案子的，你配合些，问什么你都要如实答来，如果你是清白的，这两位大人自然会还你一个公道。 小高连连点头， 是是是，小的一定知无不言。 唐范对他说，你将那日陪韩早出门的始末原原本本仔细说一遍。小高平复了一下情绪，回想了一下就道， 那一日我和往常一样出门，小婵叫了二少爷起床伺候他洗漱吃饭，我就在外头等着，约莫寅时三刻出的门，少爷看上去精神很好，也没有什么不妥。出了门之后，少爷上轿，我就在旁边跟着。 你们出门前有没有遇到什么人？ 有有，遇到了周姑姑。 小周氏，你们老爷的表妹，说仔细些。 对，就是她。周姑姑跟二少爷说了一会儿话，二少爷吃饭吃得快，袖子有些褶皱，周姑姑还帮二少爷整理好。 她平日与你们二少爷感情如何？ 挺好的，二少爷很喜欢她，不过夫人不喜欢周姑姑，所以不准二少爷去找她，还吩咐我们平时要看好二少爷。 这与韩辉说的是一样的。 但是遇上了周姑姑，二少爷还是会与她打招呼。周姑姑知道夫人的心病，并没有专门来找二少爷，只是有时候会趁见面的时候送二少爷一些小玩意儿。 什么小玩意儿？ 吃的玩的都有，有时候是在外头买的云片糕，有时候是他自己缝的小布鱼，二少爷都很喜欢，他还让我们要帮忙瞒着夫人。 那天你们出门之后有遇到什么人吗？轿子可曾中途停下来过？ 不曾，出了门之后就一路到宫门外面了，我看着二少爷被宫里的人带走，我就回来了。本来说好是要傍晚再去接人的，谁知道少爷就…… 汤范觉得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，他看向韩辉，我们想去见见小周氏。韩辉点点头， 请随我来。 小周氏显然也已经得到了消息，他迎出来的时候双目通红，楚楚可怜，从年纪上看确实要比林氏年轻一些，也难怪林氏会对他防范甚深。小周氏听韩辉介绍了唐范他们的身份，先朝他们行了一礼，然后道， 寡居夫人原本就不行，若不是我总去看望小枣，说不定小枣也不会出事了。 唐范自然没有安慰他的义务和心情，直接就问，我听小高说，韩早出事的当日，在他出门前往宫中之前，你曾见过他？小周氏点头道， 是，那会儿我准备去前院给姑妈请安的，正好就遇上了小枣。我知道表嫂不喜欢我与小枣多接触，那之后我也没怎么去找她玩了，但小枣这孩子着实惹人疼，一碰上他呀，我就忍不住的想要逗逗他，跟他聊上一会儿。那天我就跟小枣说了一小会儿的话，大约也就一盏茶的时间吧。当时小枣的书童小高在场，我的侍女腊梅也在场的呀。 他说的腊梅就是站在小周氏身后的年轻婢女，跟韩辉差不多年纪，低着头，双手交握搭在腹部。见小周氏说到自己，腊梅就朝唐范他们行了行礼。唐范看了他一眼， 重新望向小周氏。你还帮韩早净身整理过衣裳，对吗？小周氏愣了一下。 对呀、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 唐范没有作答，只说道：“我想看看你的房间，可以吧？”小周氏看着唐范，惊愕交加。 大人，大人，这是怀疑我吗？ 唐范淡淡道：“是与不是，先看了再说吧。”